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特系 Format Channel 翻内篇，因为 Format Channel 嘅话事人佢系唔睇特摄片嘅，咁啲特摄题目就由我嚟负责啦。今个礼拜就二零，就系啱啱都算唔到啱啱，即系完咗三四个月两三个月嘅Kamen Rider Drive。咁主持就系我杰德，同埋 Nikita。 特别嘉宾系杰德，好耐冇见，都冇人记得我啦。 诶、你特摄专门噶嘛？ 唔系特摄专门嘅千里梦， 系 Rider 专门 ，Rider 专门 ，Rider 专门多啲啊。 上嗱舊年嗰套海姆咧，其實即係而家重翻舊年海姆，前年海姆其實而家即係講翻，因為舊年我前年我錄嗰時趕唔切揾你，因為臨時有冇節目冇貨賣咁樣趕住錄，通知唔切你啦。而家俾補一補啦。你對海姆點先？即係而家從你而家過一年時間沉澱咗啦。 我而家嘅新平成拉打 W 之後一套真係叫做好睇嘅嘢咯，即係可以俾佢 B 加以上。 B 加以上。都未到 A 喎、 ，A 就 double 啦。其实海姆点样讲呢？即系点样讲呢？即系就海姆啊，你话佢即系其实你见佢出咁多外传，都知道好多角色都挖得唔够深咯。 太佢多角色系好多， 群戏嘅问题。 其实群戏个气氛 OK 嘅，表现 OK 嘅，但系每个角色都挖得唔够深。 即系其实我最 即系你话虚，即系阿虚啊，虚远啲嘢，好似 face roll 咁咯。即系人人有气氛，就等于人人冇气氛。 超问题啊！你角色多嘅话咧，你大佬虽然话有五十集，成四十几集啫，但问题就系你角色多嘅话，你无可避免地有啲角色系变咗好路人啊，影爆发。咁你睇咗最新出嗰两套video cinema 未啊？ 标上嚟睇晒啦， 咩出 影下上次阿招哥啊睇咗啦，然后阿天宫骑士啊，唔系阿博士， 阿 战战嘅博士又睇咗啦，系啦， 仲有另一套未出，之后听下啊，跟住即系跟住阿香蕉哥个靓做靓嗰个啊， 咁样嗰个咪连埋博士咯， 连埋出啦， 系啦， 咪有两套嘛， 阿 Jack 嘛， 阿柠檬同埋核桃嘛， 我仲未，核桃我未睇，香蕉哥之后即系之前我讲过就系、是、好莫名其妙就系、是，先唔好讲佢几厨艺，即系有嗰句你保护唔到棵树，点会嚟得？点会你引出一个就系我变得好强嘅结论嘅咧？呢、这个你之前都讲过，你好莫名其妙嘅。啊，呢啲嘢唔好讲，先厨艺理论。香蕉哥唔好讲，就是、反而你话阿柠檬嗰度咧，佢即系补翻嗰四即系补翻四棵树嗰四条友个过去咯，补翻。即系柠檬点解佢无啦嗰、那个秘书点解要跟住阿博士？一齐嘅，嗱嗰几个人点解佢一开始就跟咗博士，原来跟住阿贵妇。 但系好可惜，其实嗰套嘢真系主角都系讲翻阿战极佢啲嘢咯。其实阿烂仔啊，同埋阿秘书啲嘢，其实都即系点讲啊，太普通啦。即系你忽然间睇，即系你好似本片入面好似讲到佢哋有背后好多故仔咁，但系而家套嘢俾出嚟佢哋嘅剧情，其实真系好普通咯。 即系我觉得三十分钟时间唔够，叫略略带过下佢哋点样做 friend， 即系点样加入佢点样加入咯？因为始终你时间唔够， 即系气氛短，气氛少唔系一个问题，但系我想要啲 impact 啲嘢咯。即系你话商业间谍俾人捉到，就咁啦，冇啦 吓。系啊，想 阿烂仔，阿烂仔唔小心，阿烂仔唔小心，惹到啲惹唔起嘅人又加入咗，冇啦。 佢冇得俾人周到咁咪算咯，即系行货啲，但系应该可以挖深啲，但系佢就系咁依只草草解决咗， 可能唔够时间啦， 冇时间啦，同埋再挖深嘅话，你剧本就变咗尾大不掉，你都冇可能，因为你冇可能有所有角色都有一个独立嘅外传嘅。香蕉哥已经系因为佢喺电视班太影博先叫佢俾外传佢咋，咁啊电视班明明好， 同埋你话另一部门地方真系阿战极博士越写越基咯。 佢系呢个年代啊，攞开啲嘢其实都苦苦地噶啦，已经越嚟越咁。反而反而我啲奇怪就系点解细佬冇想冇外传嘅？因为我成个电视版里面，我细佬系细佬个角色系写得最好嘅，我觉得。 细佬嘅戏份完咗啦，其实嗰日后谈已经解决咗佢嘢喎，仲做啲咩好？ 咁啊系电咁啊，但系我觉得佢系即系如果你话电视版，佢真系挑佢写得最好角色就系佢，即系佢同阿主角同阿鬼王 阿傻铲 阿傻铲咧。嗰種 愛恨交加， 就係嗰種矛盾同心理骨節就好崇拜佢，但係好憎恨佢嗰種好矛盾嘅心理骨節，同埋佢對佢阿哥嗰種嘢咧， 即係佢對阿宏泰阿 Kota 咧，佢就係即係點講？我好尊敬呢個人，我好想佢係點樣點樣，但係佢 唔係佢 唔係佢忽然對佢呢個人雖然一直有進步，但係佢進步嘅方向唔係我期望嘅方向，所以就開始有啲疏離感啊，同埋有啲被背叛嘅感覺咯，所以就慢慢變成一個好負面嘅感情，仇恨又清唔上， 好矛盾嘅就係佢又尊敬佢，但又好實好好討厭佢嗰種複雜，同埋佢對於佢即係佢阿母，因為阿母中意佢嗰啲好矛盾嘅嘢，佢係一個好複雜角色。喺電視版其實幾考驗到個演員高插真就嗰個演技嘅，甚至咁講咧，就係後邊其實演得最好係佢，同埋佢仲有佢同阿貴婦嗰段兄弟感情咧，又好矛盾嘅，好複雜。即係我覺得成個寫最好係佢。 啊，呢個都同意。 寫咗成個就係真係真主喎，所以奇怪就係佢最後應該係真應該係一個細佬同阿傻太打噶嘛，無啦香蕉哥，香蕉又喺前面就一路俾人打臉，一路俾人打臉，打最後突然間變咗強就，跟住最後你都冇乜點做過嘢，然後你做最後大佬係莫名其妙嘅呢段又係，即係呢個之前我討論過啦，就係、是、呢個係一個好奇怪，唔知咧即係可能原作一開始設定就係阿香蕉哥係一定係最後 boss， 所以局部化啦，阿細佬嚟之後 點講咧？其實即係點樣講咧？故事上面啊，香蕉哥做最后 boss 冇必然性，但系角色上面佢做最后 boss 系有必然性咯。因为其实同主角对立面就 系 佢啊嘛。 佢系一个 佢哋两个理念唔同，但系阿光实佢哋即系佢觉得阿云泰唔掂啫，唔系佢理念唔掂啊。咁但系而家阿蕉哥问题根本就系企喺一个对立面。一系你死，一系我亡，两个唔可以存在噶。 而蕉哥系要去到外传先补完翻佢个角色性。如果唔睇外传嘅话咧，系莫名其妙唔知依家蕉哥阿似香蕉哥点解会咁嘅性格出嚟嘅？虽然睇咗我觉得唔好，即系唔会话太过深刻啦。即系 我又唔太同意嘅。其实即系点样讲？佢好执着成为一个强者，呢、這个系呢个角色嘅中心价值观啊嘛。其实佢本篇其实都讲到好多噶啦，不过就。你话最后外传就叫做补完翻呢一啲具体嘅情节俾佢咯， 嗯，补翻啲，起码个人深入啲，同埋即系作为一个反派嚟讲，你需作为一个宿敌嚟讲，你需要有啲咁嘅描写，唔系咁得浮夸地成一个叫我要变强啫嘛。 唔系浮唔浮夸，毕竟特摄呢啲嘢就你写到太复杂，又未必受落嘅。 咁啊系，又咪你始终你 我就觉得其实蕉哥好就系佢，即系佢唔系一个极恶嘅人咯。佢即系大家，我企喺主角对立面。 唔系， 佢唔系 反派角色，系敌对角色。佢系一个同一个主角系一个完全企喺完全唔同嘅价值观嘅一个人。 但系佢卖相出嚟唔系一个恶人， 唔系 恶 人 嘅敌对 角色咯。所以敌对咯，唔系反派敌对咯。佢纯粹系一个叫佢企喺阿傻太另一个面，就系同佢追求样嘢唔同啊嘛。纯粹系呢样嘢就系纯粹叫做一个叫做价值观不相容嘅两个存在，而唔系话佢系做咩坏事或者系阿傻太有乜嘢冲突。是一个真的理念性，所以其实意外地其实他两个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叫信念的冲突，或者是叫价值观冲突，而不是光这样是一个很个人性质的一个感情冲突，一样不同的。好啦，咁大致上补了之前关于海姆的东西啦。咁好啦，咁杀到今天的主题 Drive 啦。Drive 而家好像正是争新的剧场版未出啫，而家。 未睇啦，未出啦， 仲有 拉达大战啦。 拉达大战要讲嘅，阵间有。 睇下点样收尾咯 ，Drive 嗰条。 拉达阵间要讲嘅拉达， 仲有 Chase 嘅番外篇复活， 唔系复活定系前传啦、 啊。话复活，话佢死咗，跟住唔知道又得到呢个 USB 嘅力量复活咗，仲见到埋阿赵井龙啊！ 啊，呢个系呢个系好吸引，三条龙佢好中意玩呢啲 crossover 咧，系炒大家个吸引力嘅。今次佢走咗叫警察片路线。因为之前佢其实 W 系大家都知噶啦，系走咗侦探片路线噶嘛，有齐晒所有侦探片必要嘅元素，就系一前篇问题篇时个犯人一定出咗场，第二佢俾啲事系观众一定会见到嘅，即系唔好即系今年咁样观众知道，但系你留唔留意到你嘅事。第三就系佢唔会有啲突然间唔会一只天桥走出嚟话俾知我系凶手，但系嗰条凶手有咧完全系之前路人，你完全冇关系嘅，即系系。W 好睇就系佢有齐晒所有嘅推理片必须要有嘅条嘅基本条。 你话W 好睇喺呢度，我又唔觉得喺呢度好睇。 我唔系 呢个， 但系佢基本上系作为一个侦探片啊，我以一个侦 探 片， 因 为侦探片系齐嘅。今次警察片啦，有齐晒警察片必要嘅元素啦，捉犯主角劈炮唔落去枪杀犯人，去捉犯啊， 又俾阿上司屈啊， 系啦，呢只所有只入系警察片， 争做冇做卧底啫， 即系冇卧底冇咯，但系。警察片里面有齐要你有咩要素，即系跳跃大休日线嗰类嘢咧， 住人之衝突啦、啊，啲高層政治啊， 壓力啊，唔小心俾人當係反啊， 係啊，跟住咧又十幾年前嘅咩一個反走得咗嚟捉翻佢咁嘅嘢，啲日本警察片最老啃嘅，即係甚至連西古巴都有嘅嘢，佢都有齊曬啦。係啊，呢樣嘢三條六其實係做得幾足噶，佢交得齊啊。你當係一套警察片，因為佢本身今次冇咁多迷嘅，就真係完全係總之有犯人出嚟，你捉佢，解決問題，捉完收工，咁咪兩集一換。但今次我覺得佢主更比起之前 W 同埋寫半一半劇本嘅科蛇咧，今次群戲嘅元素真係最成熟，完全係一個小一個即係成個團隊嚟嘅。以前你睇 W 冇辦法啦，因為最嗰幾個即係嗰啲賣情報啊嗰個其實都叫做外人間唔通出下場啫嘛。科蛇就所以拉打一步，但科蛇嚴格嚟講，其實你都叫見到即係女主角咁樣係超級路人嚟嘅，路人到連古仔裏面都吐槽話佢話冇氣氛。今次就真係團體，就係主角去打嘅啫，跟住其他人就幫佢揾資料啊，收集情報啊，做卧底啊，都少做卧底啊。有一集咪講相親嗰度嘅，跟住混入去做調查，即係相親舞會啊。 即係主角周圍嘅人就多啲嘢做咯，同埋就唔會好似科蛇咁好似可有可無嘅。就系唔会就系斋打气团， 冇佢今冇好多斋一边喺度打，即系冇咁多。 即系科蛇嗰阵时拉打部好多人其实就大部分工作其实就打气团嚟嘅，或者系用嚟俾人捉嘅，或者系俾人利用嚟整鬼主角嘅。 但就算阿大惨事前辈啊，去到后亦要去到佢可以揸机人都唔系成日机会出场啦，佢 因为根本唔够打。 但系而家 driver 每一个人好，即系除咗货长之外，每一个人都好有佢用处咯，即系 有实际功能性。 阿另外做科技研究嘅，咁话阿宅啊真系做资料搜查嘅， 跟住主角去揾个接揾查。 系啊，跟住刑警啊警部啊，真系做呢个行动组啦。 即系佢每一个每一次佢都系尽可能就是将每一个角色用得好尽，因为呢个系其实三条六佢编剧。喺呢套里面系真，应该咁讲，拉大嘅编剧里面咧，三条六系用配角用得最尽嗰个嚟嘅。之前 W 都系嘅，发现到咧之前佢出过角色咧，后面都会再出场嘅。 即系同埋其实 Drive 我好想讲嘅就系咧，佢其实佢科技设定上面佢真系日本人，即系点样讲？佢系咁多套拉打入面，佢哋日本人真系技术系最高嘅。佢哋整个拉打之神系冇利用到任何超自然力量或者外星宇宙科技或者系魔法又好，好似而家 Ghost 咁样，好似系。阴阳术嗰啲又好，完全系冇喎，即系完全系纯粹系人类科学力量。 今次应该今次真系纯人类啊！今次 真系超天才啊！ 因为之前 好耐未试过咁嘅人类科学， 纯粹系人类科学力量做出嚟嘅嘢。 之前 W 咧就系盖亚力量，或者简单 即系超自然力量， 简单就佢啲世界力量啦。跟住Oz 就神秘学嚟嘅 ，Oz 系炼金术啊，神秘学嚟嘅。 古代超文明 系啦， 科蛇就外星科技， 海王咧就系二世界力量， 系啦。 今次就真系，今次 卖鸡有魔法啦， 卖魔法啦。今次系第一次，系好耐未试过，完全靠所谓叫人类嘅技术。上一次人类技术几时啊？等下先数下。之前话 成个世界观嘅，即系好耐之前，其实就旧拉打啦。 旧拉打咯，跟住新拉打。哇，空我就 空 我 古代文明， 阿基陀就系古代文明啦。 古代文明啊，阿基陀就系超能力啦。 五都系利用即系五系严格，如果算人类，五系睇到， 因为 奥义菲洛严格嚟讲，其实系人类进化。 其实都系超古代文，即系点讲？奥义菲洛系啲即系好耐之前就喺呢个世界上面流传嘅嘢咯，即系好耐之前就有嘅，其实都系古代文明嘅，我觉得就。 跟住碑唔使讲啦，三万年啦，跟住卡布台又系外星嘛，系 啊，龙骑超自然力量又系。 咩？ 响鬼又系又系日本嗰边嘅神秘力量啦。 然后电王就系另一 个电王又系外星科技，可以话即系点样话，就系啲天外嚟嘅嘢啦，未来嚟嘅嘢啦。 咁真系，今次即系第一Driver 第一套系纯粹以人类啦，不论系对方，不论系敌人又好， Keeper 又魔法啦， 全部都系人群。今次真系全部都系人，属于人类世界 嘅 故事。 唔系你 真系人类做出嚟嘅。 你可以拗嘅就系呢、這个阿杰陀里面嘅 G System 咯， 但系 佢唔系 剧本系， 唔系佢成个即系点样讲？佢个骨骼唔系啊嘛。 嗱， 应 该讲 佢套嘅骨骼唔系啊嘛， 个 力量之源讲紧佢拉大主角嗰个力量之源。 系咯、啊，因为如果纯粹即系如果你话纯唔比较个范围比较阔少少啦， 奧Five 咧都係屬於 Five 就最接近嘅，因為 Five 唔介意，如果佢都係人類啊嘛，佢基本上佢係不論奧爾菲諾又好，主要都佢都係人類進化，或者人類，但係問題就係佢冇脱離人類嘅，即係唔會話其他假設非人類嘅嘢，嚴格嚟講 Five 算嘅，但係如果更接近呢套就真係完全人類啦，不論主角好同敵方好都係人類創造出嚟嘅，冇話借咗啲人超人智嘅技術去做咯，算係特別啲啊，即係算係因為最後一次都應該去到。之前是撒旦波的年代。 是咯。 因为去到撒旦波之后的年代。因为拉拉 Black 已经是创世王，已经三万年前古代科技了已经。已经 2000X 的了，最后一次是 2000X 的了。或者是 Jumbo 啊那些真夢超人咯，真夢不知几时那里咯。就是人类已知技术的。所以今次算是新即是叫做平成第一套啊，估不到。 平成第一套真是完全人类力量做出来的拉打系统。 是咯。嗱，今次佢佢主持鏡咧就係敵人方面嗰敵唔記得咗咩敵嗰敵人啦， 萊利少女啊嘛， 萊利少女咗， 萊利少女 就係幾萊死啊， 你中曬真影嘅， 俾阿炳寶啲我去搞，阿萊利少女啲，佢嗱佢嚴格嚟講其實佢有介乎於反派同敵對之間，即係例如阿紅心大阿紅心輕貴咧，佢設定係點解你越後越覺得你似主角嘅咧？又去到後半，哇 ！Aniki 你真係識咁英啊你，有幾集 Aniki 超英啊嘛佢，型到震 啊 嘛，喺度就係，哇唔得啦，我想跟隨你 Aniki 嗰啲嘢，佢反而 即係你唔覺得佢，即係就算佢，即係你唔覺得萊利少女佢哋係純粹係一班危害人類嘅分子咯，即係其實呢個形象其實係薄啲咯，所以佢要中間又拉阿萬野博士出嚟啦。 因为冇咗萬野博士嘅话咧，好啦， 唔系冇个极，即系佢哋，即系你要始终特摄片，你始终都要有个极恶嘅对象嚟打到。但系咧，其实哈多咧就即系做唔到呢样嘢咯。 因为哈多佢一开头佢三月描写佢就佢一个 有风骨嘅定极， 唔系啊，直情系咩主角嚟噶佢系，佢行出嚟嗰啲系一件事，佢系由行出嚟个格形象谈到你觉得佢比主角更主角 噶，唔系魔王，佢系似。反英雄嗰啲，只不过个英雄即系佢对人类嚟讲系一个危害，但系对佢自己嗰个种族嚟讲，佢系一个英雄。 即系佢系英雄，佢描写系一个英啲敌对英雄形象。所以佢你变成咗就系、是，如果你一开头佢又唔想搞到太复杂，就变成咗咩两个英雄不相容嗰啲咁嘅嘢，因为呢个好难描写嘅。 你咁讲翻嚟有啲似上季海姆中田王喎。 系啦，中田王中田王咁样。 白亚，其实唔太关事嘅，即系点样讲啊？佢已经光就系佢喺海姆入面出现，佢已经系成个人系即系心如止水，即系死咗嘅状态嚟噶，精神上系。 佢只不过 即系佢根本系唔介意你哋搞啲咩，佢亦都唔太想理你哋啲，你唔太想理你啲人类做乜嘢。 想救翻佢老婆。 系咯，即系除咗呢样嘢，即系佢睇到佢系一个精神上死咗嘅人咯。 佢只系想救翻佢老婆啫嘛，因为严格其实有啲似，其实佢想描写就有啲似就系香蕉哥同 即系佢打已经系 bad end 咗噶啦，但系佢争在佢系未死啫， 即系 bad end 咗，但系 bad end 咗，但系争在佢系未死，即系佢仲系仲即系佢 game over 咗，但系佢未呢个人佢未死， 生不如死嘅感觉咯。就应该咁讲，就今次其实俊之介同埋红心英贵就有啲似阿傻太同埋香蕉哥。但是就進化嗰啲嘅，因為香蕉哥最大問題就係佢描寫唔夠嘛，同埋佢個形象你好難代入咗佢，就你好難去做一種感覺就係咩？我明佢係一個特人，但係但係好欣賞佢。香蕉哥做唔到啊，又香蕉哥就係、是、你前半被俾人打完打太緊要啦，你每一次出嚟都咩打嘅，你輸嘅，連戰連敗嘅。但係咁 女敗女戰啊嘛， 但係佢女敗啊嘛，即係 佢追求嘅唔係香蕉哥，佢追求嘅唔純粹係。力量上咩强大，佢追求同时係追求佢意志上嘅强大嘛。即係呢啲係佢女败女战，呢啲係佢意志上强大嘅证明嘛。即係佢係你可以睇到香蕉哥佢係唔认同啲淨係有力量嘅人嘅。其实我觉得即係点样讲啊，其实都算贯彻始终囉，即係佢嘅行为其实冇偏离到佢中心价值观囉。 係咪好似 即係你话阿斯朵嗰啲佢係睇唔起嘅。佢哋战旗灵马嗰啲佢都睇唔起嘅，只系得力量嘅人。 佢系追求香蕉哥系追求一种叫做你有力量同埋有贯始终力量嘅意志。 系啦，即系你唔单止力量上要强者，你精神上都系个强者。 所以阿傻太同佢一个冲突就系、是、傻太就系呢个人，就系、是、你首先就系贯彻意志，未唔依贯彻呢种意志唔一定啱， 即係可能錯，但係你係一種去貫徹呢種，佢一樣貫徹佢，執將你想中支持嗰種正義，執行到底。阿傻太係呢種人嚟噶嘛？ 係啊，其實呢度同阿蕉哥都差唔多嘅。 佢兩個係兩個問題，係兩個先咁講就係。两个嘅价值观喺观众而言都系有啲，都系你好难认同。 其实或者咁讲咧，杰特唔认同香蕉哥呢个人，或者我咁样讲啦，即系点样讲咧？其实阿蕉哥佢呢种角色表现咧，其实就佢喺套《海姆》入面嘅角色表现就有异于其他角色嘅。你觉得系蕉哥反而好似一个动画或者漫画嘅人物，佢嘅可能行为啊、价值观啊，都唔似一个叫做影集入面会出现嘅人咯，即系佢表现方式，佢同埋佢讲嘅嘢。 我只咁讲咯，佢比较其实更加偏向一个就系，佢唔似拉打佢里面嘅角色，拉打里面呢类嗰个角色相比较复杂嘅角色比较少，动画里面就多啫。 即系佢嘅行为啊，佢表达形式其实似一个动画角色咯。 佢比较复杂啲嘅，佢系一个复杂嘅，相对嚟讲，黑道就会系更加接近所谓传统应该讲嘅，咁讲讲，不论阿傻太， 唔系讲呢样嘢，即系你反而系蕉哥，如果可唔可以喺度动画嘅？动画如果可唔可以喺度动画嘅话咧，阿蕉哥佢嘅表现其实你唔会觉得有特别大嘅地方嘅，但如果你摆喺真人演嘅剧入面咧，又会觉得呢个角色好似浮起咗咁咯，即系 2.5 次元咯个角色表现系。 但相比嚟讲，你话好似本身就其实偏嘅动画演出嘅drive 咧，红心咧嗰种演法咧就真系比较单纯啦，因为佢单角色单纯啊，同埋你容易理解啊，所以你而家纯先咁讲就系、是，不论傻太好或者香蕉哥，佢系一个叫复杂角色就系、是。你系两个都好难认同，但系佢两个系本身亦都互相唔认同。而今次阿俊之介同埋阿洪心哥咧，就系、是、你两个都系好角色，你两个想认同，但系佢两个系一定要战立，一定最后一定要只能换一个嘅。 会唔会系阿洪心哥其实简单啲咧？ 我觉得洪心哥即系我话佢睇唔开洪心哥嚟噶。 佢单纯，佢一个单纯。 佢要求嘅嘢好简单，就系、是、我堂堂正正成一个强者。 同埋阿蕉哥，但系洪心佢就系要超越人类啊嘛，但系超越人类唔一定要毁灭人类噶嘛，所以我觉得系红心哥系睇唔开嘅。 我想建立一个叫做佢世界，但系佢建立一个世界，佢就变成咗就系你就同人类冲突，其实佢又系含呢个矛盾就系、是、我想建立一个 Lloyd Miller 嘅世界，我社区或者我生活圈子，但系我建立呢个圈子，我无可避免地要牺牲人类。而阿俊佳就系、 是，所以我咪话红心哥睇唔开咯， 睇唔开 咯，即系唔一定要消灭人类噶嘛，但系红心哥决定咗我点样可以证明到证明到自己，我哋 Long Mildo 可以超越到人类咧，超越人类嘅方式就系消灭人类啦。 就边？ 但其实系唔使噶嘛，即系其实阿红心哥死嗰阵时，佢已经明白呢样嘢噶啦嘛。 同埋一样嘢系佢身边嗰班僆唔系啊嘛，即系佢因为佢同其他佢班手下们就系佢系一个好纯粹嘅，佢冇吸收到人类嗰邪恶意志，但系佢身边嗰部下系个个话多或少吸收咗人类嗰邪气啊嘛。 其实吸收咗，譬如话俾人类污染咗啦， 所以变成咗就系咩？佢知道佢部下被污染咗，佢无可奈何，因为佢 其实唔系无可奈何噶，因为即系点样讲，我即系作为即系红心哥，佢政治好青年呢个一回事，但系佢就唔觉得一定要即系点样讲，人类点其实唔系佢最关心嘅嘢咯，所以佢嘅朋友唔系部下，即系 Long Mildo 系全部人都系我嘅朋友嚟噶嘛，佢话即系话我嘅朋友唔使一定要对人类好咯。 系对应就我对我家族好，即系佢系呢个建基就 Lloyd Miller 嘅家族啊。 即系佢唔太 care 嘅，即系你可以对人类好冇问题嘅，但系你杀人我都冇咩意见。 系啦，因为呢个唔系，因为佢唔系我家人啊嘛。系嘅，建基就系我建立一个Lloyd Miller 嘅家族。但系当你建立一个家族， 但系呢个理论你 唔 系 佢想将成个 时间系啊，你播出嚟你唔可以怪人同人类共存噶嘛，你唔可以咁样噶嘛。 所以 嗱。阿俊之介其实去到中途后期都明白可以同呢个萝莉少女一齐共同生活嘅，咁但系冇办法啦，你呢个时候跳出阿万野博士出嚟推佢呢一把，咁就 系啊。而今万野佢结束咗之后啦，好啦，当所有萝莉死剩佢一个，对于阿红心阿对阿红心兄贵嚟讲，我而家我唔系即系佢而家唯一嘅希望就系我希望同一个我真正尊敬我认同嘅人去战斗，去留下所谓佢生存价值啊。好老土咁讲啦， 历史留名， 系喂， 有人记得， 有人记得嘅，纯粹希望就系、是、希望有个人，即系希望就系我有个人能记得佢自己，因为佢身边人所有死晒啦。如果连我自己都消失埋嘅话，冇人记得嘅话，就 Lloyd Miller 呢个世界存在就完全冇咗。所以希望俊之介记得佢 嘅。即系有呢个咁样讲，你成套戏嘅强者咪变咗红心哥？ 唔系，其实我觉得因为佢知道自己死，所以先会拣呢样嘢啫。 因为应该咪对佢讲， 即系佢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因为我达成唔到我嘅目的啦，所以我就唯有退而求其次，等阿俊之介记得我。 系啦，因为我喺对佢讲咧， 当年连阿、啊、连当年佢最后连阿咩阿咩连阿阿佢哋部下叫咩名字？死唔记得咗。 Medic 同埋 Brain， 阿 Brain 都死埋啦， 同阿老哥死埋啦。 阿老哥佢两个死咗，当呢个世界上得翻嚟一个嘅时候，即系呢个复仇者联盟二位一个经典对白嘅。咩叫地狱啊？地狱就地狱唔系你死晒，而系全世界都死晒，你一个活着。佢之佢就系陷呢种所谓嘅地狱啊，就系、是、你身边嘅同家人同朋友全部死晒。 但 系 但阿 K 死咗，好似冇咩。 唔系 ，Chase 死咗， 真系好简单。 唔系，好似冇咩感受。 Chase 佢唔知嘅，因为 Chase 死嗰时候咧，佢同阿俊之介系打大佬啊。当阿 Chase 甚至讲就系、是、阿俊之介去到打有红心嗰时候，佢都未知 Chase 死咗嘅，系谂咩打完有红心，当红心哥死咗之后，佢翻嚟先知道 Chase 死咗。 唔系，咁佢点解话佢净系死剩一个咧？如果佢唔知道。 唔系啊，系临尾打入去打色麻之前系。通知咗阿 Kitigo 上去通知咗佢哋三个话阿 Chase 死咗，系通知完，跟住先一齐拉两个一齐冲入去打色盲。 哦，系喎， 冇 事 冇 事， 即系呢个好奇怪，可能阿三条龙唔记得写啦。 有， 即系个感伤唔好大咯，明显系。 因为对佢嚟讲，佢其实都好紧张 Chase 嘅，其实。 系啊，好朋友啊嘛。 系啊，佢系 上到嚟讲完默哀一阵咯 吓。冇办法啦，佢冇办法啦，佢都打阿盲嘢啊嘛。盲嘢一个典型，即系盲嘢系喺个作品里面。应该咁讲，喺星期日、冬日、星期日与三家里面，你一定要有反派嘅，或者就典型嗰啲，妖一阿球作住反派两个字，冇嘢好讲真。 我同埋嗰段咯，你 Chase 牺牲咗段，变咗玩下嘅阿光就变咗，哇！突然间湿醒咗好多。 唔系咁，一定阿光呢？ 唔系，我阿光系一个好角色嚟嘅 ，Drive 到。 佢一个喺呢个成长，佢嘅死小孩慢慢去成长一个男人嘅。 唔系，其实死小孩你话系咪？我觉得佢前期佢。喺度出嚟话乜下咁样个咯，佢系扮出嚟嘅，我觉得佢系扮出嚟多嘅。 专登做到好似俾人冇透咁样咯， 专登好似做到好 high tension 咁样啦嘛，好似好白痴咁。 但系即 后屘中间佢讲嘅，佢系一路俾自己系盲嘢个仔呢个身份好困扰嘅，佢觉得系，佢觉得好有罪恶感嘅。 通常习惯睇呢一类角色好做作，好你角睇落好做作咧，背后一定有背负住一啲故事嘅。 系咯， 佢系依类咯。同埋佢本身 即係你即係佢即係你如果你睇佢初期表現，你係可能你唔會後面你可能會好即係點講，你唔會諗到佢係原來佢內心有咩咁偏激㗎囉。 佢成長係直至去認同阿 Chase 開始嘅有咗交情之後，慢慢佢嗰個偏激開始改變，直至最後一下。 唔係佢仇即係點樣，因為佢仇視萬嘢，所以佢仇視 Lloyd Mulder 嘛。 直到最后佢即系认同咗 Chase 嗰个，之后开始改变，即系开始成长啦。一睇佢成长，佢比较慢啲嘅，但系成长系明显地一路就成长。 如果话成长嘅，譬如话放低咗啦，即系佢对阿 Chase 感觉真系点解我咁讨厌佢咧？因为佢系 Lloyd Mulder。但系佢自己系明知道咁样其实系有问题嘅，即系佢明知道阿 Chase 咧就其实完全清唔上系邪恶，但系即系点解佢唔肯同阿 Chase 和解，就因为 Lloyd Mulder。但后屘点解可以同佢和解呢？因为佢救咗我，即系佢系，即系点讲啊？佢最后系情感上都认同咗阿 Chase 咯。 即系佢认同咗佢，即系佢有佢埋开始接受咗就系唔系接受，纯粹接受就系、是、纯粹应该我觉得佢唔系接受 Lloyd Mulder， 纯粹就系、是、Chase 系我同系我同伴， 朋友 同伴啊。 佢有恩于我， 有恩于我同伴，唔代表佢接受咗 Lloyd Mulder 呢样嘢就 系啊系啊，冇错啦。 佢呢样嘢佢嘅价值观水平好单纯地二元性质嘅，呢样嘢系阿江喺呢方面佢比较孩子嘅就系、是，佢反而佢冇阿俊之介嗰种好复杂地纠结于所谓嗰啲 Mulder 人类嗰、那个。 我觉得反而就似真实嘅人呢方面，呢一点佢唔系因为道理上而认同呢个人，系因为情感上呢个人对我有恩，所以我认同佢。反而呢度我系觉得佢系接近翻真实嘅人。 但阿俊之介就好纠结喺人类同 Lloyd Mulder 有冇法共存，即系有少少类似Fast 里面Fast 里面佢嗰只佢一直系强调嗰只人同埋奥尔菲洛之间嗰种共存嘅交割咯。但系阿俊之介会比较单纯啲，佢唔似前后咁样纠缠得咁辛苦，因为佢真系纯粹人啊嘛。佢同埋佢对方始终就系、是、嗰108个即系死一个少一个，佢唔使咁担心会突然间走一个出嚟，即系共存呢个命题喺甄之介嚟讲唔系太紧要，但前口又嗰边就系因为人系一定机率就喺死亡嗰一瞬间进化变奥尔菲洛啊嘛，咁变成咗就系佢随时真系会有一个奥尔菲洛嘅社区出现，但呢度就唔会有啦，即系咁万一死咗咯， 咁啊博士变咗腰带咯，咁理论上系唔会再新噶嘛，即系呢样嘢点解阿洪森哥一直强调就系，我就得入咁多同伴，死一个少一个，即系咁样嘛，应该系洪森哥好强调呢个同伴就系、是、你冇得再加噶啦，你创造咗新同伴出嚟噶啦，即系假设系佢冇呢个技术啦，咁。 佢都讲过靠佢哋啊，洪森哥自己嘅能力冇可能再复制或者再生产呢个萝莉少女噶嘛。 系咯，呢、這个就系合制洪森哥嗰、那个对同伴嗰支执着就系原因啫嘛。佢一直摆唔到同伴就系呢个原因。但系呢咁所以结咗就系阿俊依家就冇纠结得咁辛苦咯。喺呢度 佢冇对 Lumiere 其实冇深仇大恨啊嘛，同佢。但系阿江就唔系嘛，佢哋真系有深仇大恨啊嘛。 甚至咁讲就系、是，所谓深仇大恨纯粹就系万野。严格应该咁讲就系、是，佢对 Roy Mildo 嘅仇恨，直其源于万野就系、是，因为万野创咗 Roy Mildo。而且如果打万野嘅话，对 Roy Mildo 其实佢唔系太过，即系佢纠结其实根源就喺万野嘅身上面。 系啊， 呢个系一个好奇妙几特别嘅，就系佢将佢仇恨转化咗，即系当时我以为万野死咗嘛，佢将所有仇恨转晒去转晒 Roy Mildo 嗰度咯。好啦，即系万野冇死到啦。佢有个主要仇恨目标，咁样对于 Chase 嗰、那个执着就相对咁薄弱咗，因为佢有个真正嘅仇恨对象嘛，就系、是、我主仇家未死，咁我将个主仇家咯，而主仇家死咗，咁咪憎恨你靓啊，你仔女咁样啊嘛。 不如话其实话罪恶感啦，即系佢对万野创造咗 Lumiere 呢样嘢出嚟，佢而 Lumiere 又当中又有唔少嘅人系危害人间嘅，即系佢就觉得有个罪恶感啦。 咁佢系就系咁，因为你唔系 Lumiere。搞出呢个咩 Global Freeze 出嚟咧，根本其实佢唔使咁纠结啊呢件事，因为佢就系犯咗恶，而且犯恶嘅机械就 系 我老豆创出嚟，佢系最纠结最憎呢样嘢咯。 嗱、嗯，讲到头先讲阿江啦，拉打三号剧场版睇咗啦，大家睇咗啦， 睇咗， 哇，嗱。赛车嗰段唔能够话佢唔得嘅，赛车嗰度系真系叫做几新鲜咯，赛车嗰段就。但系拉打 都为搞而搞咯，真系好。 唔系咁样，大家睇惯咗，因为已经大家睇到惯晒。 即系每年啲咁嘅皮套大战，大佬真系。 唔系今年皮套大战，我想相对比较新鲜嘅，相对啦，起码唔会见到一个最大嘅大 boss 嚟，拉打就踢佢望居啦。咁搞错到，真系你即系上次我睇到，即系上嗱，应该咁讲，佢每年拉打呢所谓嘅大姿势咧，佢都有个佢好聪明地佢搵个卖点嘅。上次嘅卖点就系阿乾巧复活，本真正嘅乾巧，每年见人出嚟。唔系上一次剧场版啊，阿乾巧真 超超 四号我未睇晒。 阿乾巧增强啊嘛，嗰次要卖演就系阿半田健人再演一乾巧啊嘛。而今次咧嘅卖，其实今次卖演系兼合好似合穿光幕啊嘛，做 拉三号合穿光幕啊嘛，合 穿光幕啊嘛，佢卖演嚟嘅。 我唔知 边个，即系做三号。 有冇睇半扎树啊？唔知 合穿光幕咁衰，真系你都打少真系。 一撞豆腐死啊！继续啊！ 嗱。佢今次咧，劇場版咧最大嘅，真係最大爆點就真係阿江死嘅啫，即係大家個爆死嘅啫。其除咗之後之外，因為阿乾巧出嚟嗰段，因為之前阿乾巧已經復活咗一次啦，我以為咁今次再阿乾巧再出嚟打，我覺得都冇乜特別啦。我 其實四號啊嘛，係咪啊？ 唔係乾巧，唔係電視版先。 鋪路 嘅。唔係，係啊，就我唔明白就係乾巧出嚟就当时我谂住以为系咁出咗一次，即系好似阿武田铁夫咁样出完一次出第二次冇所谓啦，即系我以为咁样嘅咋。 唔系你好似灵王咁咯，灵王咁出嚟 say 个 hi， 以为真 系 好耐冇见咁样，系好耐冇见，仲有气氛嘅。 系估唔到，即系之后又咁讲咁 就。讲起 Zero Loss 真系阿中村优一真系走样到真系，唉。 咩？走你走样得过？ 即系 Oxon 你啲 咩？就你走样得过去年旧年。 即系走 样 得大声，即系 Oxon。 旧年半年见人，就喺旧年咧皮草大战啊，半年见人咧受造啊，马骝干咁样，但系都认唔到佢。哇！你点解受完加半年见人？ 唔系，但系佢做翻阿乾巧嗰个造型，其实都认到佢嘅。 但系 中村优一真系认唔到啦。 唔系，已经唔系靓仔啊。 唔係靚仔啦， 真係 Oxon 啊！呢啲真 係 啊， 半跟住好啦，今年咧皮草大戰可能真係一年嚟，因為據聞就係佢同嗱花邊發生了咋，冇人證實到㗎。佢好似話已經離開咗演藝圈啦，就 邊個 半田健人。 半田結婚啊？我知結婚。 張全結咗婚。 喺離開演藝圈，日本藝人成日都離開演藝圈，又成日翻去演藝圈㗎啦。 嗱，相傳就係佢屋企佢家族佢阿哥就死咗，咁啊半田就翻屋企繼承家業。 阿北條透啊，知唔知咩北條透啊？佢都話走，又話又翻咗嚟。 但係中村優一係咪好似之前都有話退啊？但係又出翻嚟， 有病啊嘛，話好似肺穿窿啊嘛。 佢又彈翻嚟。 咁咧嗱，重點就係 呢、這个就发生了啊，真实嘅真实，我唔知系。据说中村本田健人因为旧年结婚，旧年好旧年之后佢同科学优利亚交往，而好似话今年九月结咗婚啦。据闻咋，又系讲佢当时冇证实过啊。 我睇标题讲撞灯噶啦。 因为我揾个资料就系、是、传紧就 系、是、科学优利亚唔系之前结过婚嘅咩？ 冇结婚。 冇啊，我记 错。咁据闻佢结咗婚就翻咗乡下噶啦，真系翻乡下啦。咁啊，真系中意佢啦。呢啲真系难得你拉打男女主角咁多年，又真系走埋一齐。 系啦，但系我其实又奇怪，点解阿草家又唔出嚟嘅咧？阿 草家咪有出嚟， 有回忆啦，回忆啦，咪回忆啦，旧年回忆咪出啦。阿草 大都出嚟搜过两下，讲嗰两个嘢嘅。 旧年回忆大战几抢戏啊！草家亚人超抢戏啊！因为佢草家系真系井上敏树塑造反派角色，如果草家亚人系最我家最经典噶啦。唔系佢系嗰种将咩叫将井上敏树嗰种彻底嘅执着嘅邪执着咧？ 唔系，简直系井上敏树扭曲思想嘅化身， 大全即系大全嚟嘅，佢系一个。咁今次佢就冇草家，因为上次玩过啦。佢上次因为你变咗怨灵咧，仲有九成 啊，今年又出嚟啦。 咁样，咁因为其实净系冇，始终你卖甲穿光棒，你冇抢甲穿光棒嘅。嗱，重点啦，好啦，重点系嗰三六 O A。我嗰三六 O A 就真系叫做你唔睇，你剧场版睇系纯为咗睇嗰三六 O A 嘅啫。 唔系有少少前设咯。 前设咯，因为嗰三六 O A 咧，我认为啫。应该正式名就《卡梅拉的 Fast》嘅完结篇，佢真系完全后半段，去到第二中度就系、是、主角变咗钳口啦，已经系一路去描写钳口点解佢对于佢对同伴执着，点解佢嘅执着令到同伴不断复活，同埋点解佢最后即系佢痛苦同纠结啊，一路描写嘅，因为佢对视版佢呢度描写紧钳口喺嗰种对同伴嘅死亡嗰痛苦咁样嘛，好啦，去到三六 OVA， 佢加重呢方面描写，同埋即系海棠出翻嚟嗰下。即系我睇到海棠对佢同阿乾巧嗰个交情咧，我系几感动嘅。即系海棠就系、是、我得翻嚟呢个同伴嘅啫，嗰种啊，我唔希望你可以送死。但系乾巧就系、是，如果我偷生活着嘅话，我死咗三次啦。如果偷生活着嘅话，咁我对我之前第三次死亡我对死亡嗰个睇通睇透，我应该背叛咗佢。所以佢开头第一头副题话。莫名其妙死三次嘅，初以为系阿江嘅，咁啊，你好似唔似你唔似死三次噶咯，跟住后来，原来前考嚟噶，嗱，前考第一次变奥义菲洛前死一次啦 ，T 版最后打大佬佢瞓喺草地望住天空嗰时死第二次，跟住喺度复活死第三次，跟住又因为好多讲，仲有个讲法系话所谓莫名其妙四号系指fast 啊嘛，虽然我觉得要比较牵强啲嘅，其实但系肯定系啦，呢套系完全。support 真系完全为阿乾巧呢个角色写嘅呢个剧本系，喺佢后你好感动嘅，就最后我最中意一幕嘅，阿海棠变成奥义菲洛同阿 Fast 打，当阿 Fast 用红心钻转完之后，阿乾巧孭住阿海棠，又变翻做人，嗰一段系真完全就系、是、你我杀咗咁多我同伴，最后我将你嘅孭住喺身上面，我将你嘅罪孭埋身上面，将你命运，即系我系好感动嘅。是完全反映咗所谓Fast 里面呢阿乾巧嗰种对于人和非人之间嗰、那个冲突啊，同埋佢对于就 是。本系边个啊呢个系列。 呢边个 剧本囉 ,OVA 剧本。 OVA 剧本系边个 我搵返先啊。 唔系井上敏树啦定。 咁啊有冇可能写唔到啲咁深入嘅嘢。 唔系即 我搵 返。唔系咁一本正经嘅井上好难写。 唔 系 因为 应该话井上敏树写唔到啲咁歌颂人类光明面嘅嘢。 佢比较佢写唔到咁 咁正面嘅嘢， 正面啊！佢因为太正面呢套嘢，佢 系其实我话你即系呢套老实讲，我未睇晒嘅。但系其实我觉得海其实系咪即系除咗系海棠，如果系旧角色之外，系咪真系咁适合要海棠做呢个位置咧？其实佢我觉得佢唔系最适合嘅人咯，因为其实你睇翻 TV 版，其实佢同阿巧其实就。唔系太好朋友咯。 但系阿木祥就 走咗啦。 不论 你冇办法喎。你数落草家亚人又唔系同佢呢个朋友关系喎。 因为草家系一个叫做佢心里面点讲，佢要负虐待。 即系你话我出无求之态啦，即系我睇唔到点解由海棠，即系除咗消去法之外我就唔觉得海棠。是適合做呢個位咯。 老實講 ，TV 本片其實半田同即係阿 Fast 同海棠唔係太多交集。 係咯，所以話除咗用消去法之外， 因为即系而家系个情况，我觉得就系因为得海棠系做到呢样嘢，就所以就唯有俾佢做啦。 即系死晒啊，大佬！情况系死一个诶，阿半田阿诶阿牧场阿牧场勇志系连本尊都走埋啦，即系你 真神啦，你真系。 佢本尊都走埋啦，咁你冇讲啦呢啲就。哦，无理大盟，唔怪咁小林正子，因为小林正跟小林正出身嘅编剧。佢真系系佢写系几有小林定子嗰种风格，就系最后当好啦，当所有人都失忘记咗阿全考，阿海棠最后系望住天空人，大家仲记得边个保护住天空？嗰其实喺小林定子就系小林定子佢追求一种，因为小林定子好中意一种就系追佢追求嘅唔系一个叫日众所有认同，而纯粹一个叫做我自我心理认同。而家海棠就系佢即系讲紧就系当所有人唔记得都唔紧要，仲有一个人记得你咁就够噶啦。即系嗰种其实几悲哀嘅小林正式英雄啊！佢想阿无理可能用应该讲佢用咗一种好小林正子嘅手法去描写阿田口，所以变咗成套第《梦之十四号》咧系超级小林正子啊！即系如果你话阿小林正写我信嘅呢咁煽情嘅嘢啊，咁狗血啊，或者咁男人有男人基情嘅嘢咧，阿小林 但其实我就唔太明点解而家过咗嗰十几年又忽然间撩翻起佢出嚟写咧？ 我真系唔知啊！但系写得好啦，仲有应该讲撩唔撩翻就唔紧要，写得好 唔系跟。近年嘅皮套大戰咧，其實都好習慣嗱，抽揾翻， 因為唔似東瀛作風，我覺得唔似東瀛作風 啊。我而家期待緊嘅，嗱之前皮套大戰就揾翻Grey嗰四人四麻甩去出嚟演啦，就只有只有校長一個有樣出，其他三個都出把聲啫。我期待今年嘅皮套大戰咧，會四個一齊出曬樣噶。 我覺得你不如畫翻出嚟寫，不如你畫翻 Bray 出嚟寫啦。 Bray 其實可以好多嘢寫嘅，不過要睇下點啦。好啦，咁今次個禮拜講拉打嘅特別片就講到咁多啊。咁下個禮拜我會講另一個特攝片嘅。